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今天呢为您介绍电影《双胞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 朱莉亚斯35周岁那年，我向她透露了她的身世。她知道自己是科学试验的产物，这是一次由政府主持的高尖端实验，绝密的实验，用人工创造一个体力、脑力、精力完全与正常人一般无二的人。他知道跟其他孩子不同的是，别人只有一个父亲，而他有六个，都是一些遗传基因杰出的人才。当然他还知道玛利亚·贝尼迪特，一位优秀的女士被选作她母亲。不幸的是，长久以来她一直以为母亲生下她以后就去世了。不过有一件事朱莉亚斯刚知道，她母亲生下她1分钟左右又生下了一个男孩。 虽然是双胞胎，但两个孩子无论是长相还是大小都相差很远，一个是白胖健康五官端正，而另一个呢却黑瘦弱小像个小老头。 我还有一个兄弟。 是啊，他被送去洛杉矶的一个孤儿院，同时我把你带到这个岛上。朱莉亚斯在岛上生活，帮我搞科研。我一直以为他很快乐，不想离开我。我真是搞错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朱莉亚斯，朱莉亚斯，等等，等等。 我无法相信他居然走了，他还没有做好去外部世界的准备。他的知识全都来自书本。朱莉亚斯懂12种文字，擅长历史、科学、数学和文学，身心单纯。这是第一次朱莉亚斯不听我的话。 他也许和我长得一样。 离这儿最近的有机场的岛屿也在27英里以外，可朱莉亚斯不在乎。他焦虑万分，认为他的弟弟文森特遇到了危难，急需帮助。 几千英里以外的一个繁华都市里，一个矮矮胖胖、其貌不扬、还有一些秃顶的男人，正在为生计而东逃西窜。偷车还债是他最近的工作，虽然有些危险，但他早就习惯这样了，而且和车库管理员已经做到了心照不宣。他就是朱莉亚斯的弟弟文森特。 哦，快点，今天上班要迟到了。 我得去算算命。 哦，你今天运气不错呀。 你看这上面说，利用你的智慧，爱情就会随之而来的。你 棒，真棒。 是啊。 嗨，琳达。 温森特， 你跟他不是吹了吗？ 是吹了，哦，吹了，吹了。 我跟你姐姐说会儿话，你不在意吧？ 他不会在乎的。你不要给他太多的钱。 哦，不不，我答应过莫妮不再给你钱了。哦，别这样，别这样。别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我不该总坐在这儿陪你，你知道。 你愿意坐在这儿，我也愿意。 在我的面前有成千上万的人走来走去的，可我眼睛里只有你琳达，我的眼睛里只有你琳达。克莱恩这家伙来了。 文森特像个胖老鼠一样迅速地钻到了桌子底下。 你好。 你好， 能为你效劳吗？ 那个矮鬼在哪儿？ 哪个矮鬼？你得说清楚是哪一位。 贝尼迪特。 他不会来这儿的，对不对，莫妮？你说谁？文森特，那个黄鼠狼，那个讨厌的家伙，我才不会为那个用膝盖爬行的人服务呢。 搬起那垃圾和旧报纸啊，不然就不给你发工资。别想听杨过喝跳舞啊。 先生，您的声音恐怕干扰别人了。 哦，对不起，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音乐。 文森特的双胞胎哥哥，高大英俊、聪明博学的朱利亚斯，怀着满腔的热情，乘船坐飞机，已经辗转来到了这座城市。都市里的一切让他觉得新鲜而好奇，这儿有这么多的人，而所有的人又都是那么可爱，包括路边讨饭的穷人。 哎，莱尔，哦，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得帮我一次忙。我欠了克莱恩兄弟的钱20,000美金， 这是我们不能干的太多。 我现在困难重重，实在没办法了，帮帮我，帮帮我，亲爱的。 好吧，我来给你查一下。 你还能查？ 哦，这辆不行。哦，这儿有一辆好车，宝马。你去看看，在20号停车位上。你去吧。 继续努力，温森特，我是多多益善。好吧好吧，这车还不错。 怎么样？ 行，这是钱。 哦，谢谢，再见了。 啊，再见。 哦，托尼，这怎么才4,000美金？这种车少说也得6,000美金了。你看， 可是温森特，现在收购车很难做呀，这非常难办。你要不要再问问别人？ 算了，我只是没法接受啊。 嘿，温森特，你看上去很焦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地方真叫人吃惊。 喂，伙计，有火吗？ 哦，对不起，我不抽烟。 啊，怎么？买点东西送给你的女朋友吗？ 啊？哦，我没有女朋友。这地方的女人就穿这些吗？ 啊，是这样。幸好他们还穿了一点。啊，怎么？你不是本地人吧？ 哦，对，我是从太平洋南部的一个小岛上来。 啊，你不买没关系，但你不能把它收得一钱不值啊！这可是一批高质量的短袜子。今天真倒霉。别！哦，要罚53美金，你疯了？ 你的车停在残疾人停车处了。 你没看出来我也是个残疾人呐？ 那你有残疾人的证明吗？ 哦，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真固执。残疾个屁呀！ 我要看看你的驾驶执照，先生。 哦，你瞧刚才我的脾气不好，实在 请出示驾驶证，先生。 今天是我的生日。 请出示驾驶证，请吧。你有200张罚款单还没有交钱，今天即使是你的生日也得给我把驾驶证拿出来。好了，生日快乐，小心你的脑袋。 要找弟弟文森特，朱利亚斯打算从文森特最早的住过的孤儿院开始。 真幸运，有这么多孩子和他在一起玩。哦，这张床一定是他睡过的吧？ 是的，是他的。你怎么知道？ 哦，要是我，我也会选这张床的。它靠近火炉，一旦发生火灾，我会拉响警报，救出其他孤儿的。 这儿只发生过一次火灾，而且就是温森特引起的。不过我们把它当作一次偶然事故。 跟我讲讲温森特的事吧。他是了不起的运动员吗？他对诗棋感兴趣吗？ 我相信上帝创造温森特有一定道理，可惜他和诗和棋无缘。天哪，温森特的档案都丢失了。 哦，这就是温森特。他看上去很快乐。 他应该快乐。玛瑞亚嬷嬷是他的生物老师。 我很喜欢生物学。 温森特也是。他玷污了玛瑞亚，使他不得不离开这儿。他偷了图书馆的钱逃走了。 我一定要找到我兄弟， 他有可能在哪儿呢？ 监狱，像他这种人只有在监狱里才能找到。啊，你是个好人，我祈求你永远别找到他。 贝尼迪特，有客人。 在一家监狱里，朱莉亚斯终于找到了文森特·贝尼迪特，但朱莉亚斯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个矮胖的秃顶男人会是自己的弟弟。 贝尼迪特，啊，就是他。 尽管长相相差很远，但这毕竟就是自己的双胞胎弟弟，朱莉亚斯高兴极了。 亲爱的文森特，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可是请你相信我，我找了半个地球。 喂！你再给我6个小时的时间，我一定还钱。你告诉克莱尔你兄弟，我即使住在监狱里边，我也一定信守诺言，我一定还。说到做到。 我不认识克莱尔兄弟，我是你哥哥朱莉亚斯。 啊？你再说一遍。 我是朱莉亚斯，是你的双胞胎哥哥。 啊，当然了，我刚一生下来的时候就觉得你就是镜子里的我呀。 我们是一胎同母的兄弟。 哦，是吗？ 是的。 哦，你没说错。 我没有说假话。我是你哥哥，我是来帮助你出狱的。 帮我出狱？ 对，现在。 好啊，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钱？鬼推磨？是李毅。 对，你看见那个人了吧？你把钱付给他好吗？ 他们就会放我出去的。到那个时候，你让我当你什么，我就当你什么，当你的妹夫，当你的姐夫，当你的小姨子，当你的什么都行，只要你喜欢。 好的，我就去付。 去吧，去吧，快去付钱吧。 好的，温森特。 好了，快去吧，去吧，去吧。哦，就在那儿，你赶快去呀！啊，天底下还有这种怪事儿？我说双胞胎，你把你的钱留着点儿，别都交了罚款。我还想用点钱把我那车给赎出来呢。 我还有钱。 哦，你还有呢？ 我愿意帮助你，文森特。我是你哥哥，我爱你。 你别说爱不爱的，我听着心里别扭，直起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又是一个俚语。 哦，我的车在哪儿呢？ 嗨，文森特，这是你的车吧？ 哦，对，付了钱什么都有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车呢？啊， 我们是孪生兄弟嘛。好巧，我太兴奋了，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参观博物馆，一起谈哲学，一起读书，一起下棋， 一起分手。 文森特才不相信这个莫名其妙的人会是自己的什么哥哥，干脆一走了之。 姑娘们不想陪我吃块三明治吗？你们这是在干嘛？ 我们先把家具搬走。 你已经6个月没付租金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连点出路都不给，这个世界上一点没有责任感。 我想阻止他们，可他们不听。 算了，反正办公室还得重新布置。公司需要整顿，你先回家休息2天，等我在总公司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你的。行吗？ 好的，情况会好起来的。 是的，会好的。 一伙大汉拿着家伙破窗而入。 到时候了，温森特。 你是在打我？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哎呦，哎呦，哎呀，这下找着感觉了。你得明白，贝尼迪特，我最喜欢干这个活。 关键时刻，朱莉亚斯出现了。他力量无比，制服这几个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不一定要诉诸武力。怎么样？ 好吧，好吧，你也找着感觉了。 兵书的第一条清楚地写着，他叫我们要先礼后兵。 你应该先礼后兵才对。 你不协商就动手。 你 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对手。 你是谁？ 我是文森特的哥哥。 我们是双胞胎。 说得对。 回去告诉你那帮弟兄，再跟我作对就是跟我们全家作对。我喜欢你那种打人的方式啊，居里亚斯，砰，啪！ 实际上我讨厌暴力。 哦，你干得真棒啊！我们总应该干点什么事儿吧？干脆你当拳击手，我就来当你的经理，看这样好不好？ 我不用打架的方式赚钱。 哎呀，你就只管拳击，我来收钱。 我真为你担心，文森特，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别骗我。我们是双胞胎，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痛苦。 你怎么老这么说呢？我们不是双胞胎，不是兄弟，毫无关系。 $20,000。 朱莉亚斯居然说对了，文森特有些吃惊。莫非这个人 真的和自己有心灵感应。 有我和你在一起，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好吧好吧，朱莉亚的你真是个好人。哦，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差点给忘了。我答应我的朋友山姆把他的车从机场取回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替我把这辆车从机场给开回来呢？ 我很愿意。 哦，太好了，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有没有驾驶说明？ 你是说驾驶说明？ 对， 有，在汽车文件箱里。 在这。 你用手指什么呢？ 我在学开车。 哦，你瞧，不在这儿。他一般把钥匙都放在后轮下边的，怎么搞得没了？死的山姆，他把车钥匙给忘了。得，这下残疾儿童该失望了。你看， 残疾儿童。 是啊，这辆车准备是明天接孩子们的。得了，咱们走吧，该吃点东西了。 也许咱们可以自己想想办法把车门打开。 你真的认为咱们可以这样做？ 为了孩子们。 你说的有道理。我以前见别人也是用的这种办法，怎么回事？运气不错呀！对啊，我这种车子的报警信号是很灵敏的。朱莉亚斯，你等我一会儿。 朱莉亚斯居然把车给抡了起来。 当你把车子抬起来，举到45度的角度时。微型电脑会出现反应的，以为汽车已经开始奔跑，报警声音会自动停止的。 在朱莉亚斯的帮助下，文森特又顺利地偷出了一辆豪华车。 这才叫好玩。你看见我用两个轮子开车了吗？我可以教你，文森特。 我说朱莉亚斯，我得告诉你，美国这地方不喜欢故作聪明的人。哼， 天使饼还是魔鬼饼，你喜欢哪种？魔鬼饼吧，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上温森特？ 为什么？ 因为他浑身充满了 自然魅力。 是的，自然魅力。 你是指他写的那些诗实在是老套？ 哦，当然了，我非常清楚。 你不见得清楚。 我知道他喜欢写些歪诗，可我喜欢他的诗，这是他的风格。他喜欢这样表达，他就是这么想的。他是个颇具浪漫色彩的人。 我可实在听不下去了。 好吧好吧，等你自己有了男朋友你就明白了，你就不会再跳。 超市里，朱莉亚斯邂逅了琳达的妹妹美丽的莫妮。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 文森特。 琳达，你穿上这身浅色的衣服太美了。琳达。 你好，这是谁？ 他是文森特的哥哥。 我还从来没听说你有个哥哥。 我也是，你们早就认识。 哦，朱莉亚斯，请允许我来介绍这两位可爱的女士，这是琳达。 哎，你好。 你好，这是她可爱的妹妹莫妮。 姐妹俩。 双胞胎。 你肯定她没问题。 没问题，她是站在我这边的，她刚从乡下来，我们挺合得来。好了，见到你们非常高兴，回头再见。 见到你们非常高兴，回头再见。我一个小时前才学会开车的。琳达是你的女朋友是吗？ 是啊，可以这么说吧。 莫妮也是你的女朋友吗？ 莫妮，她讨厌我，她喜欢你。 我？ 当然了。 可是她还不认识我。 那样更好。你瞧，女人呐，都喜欢神秘莫测的人，喜欢容易引起他们激动的人，强壮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 你喜欢女人吗？ 很喜欢。对我来说，她们陌生、敏感、热情，我高度尊重妇女。 我的小宝贝儿，我的小可怜儿，我的朱莉亚斯，你看看我是不是太不关心你了？以后绝不会这样了。你看我给你买回了什么好吃的，来吧吃吧。吃啊。 你给猫起名字叫朱莉亚斯。 是啊，这让文森特也很奇怪，看来两人真的有心灵感应。 让我们来描绘一下。 我们有一个父亲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是的。 还有另一个是物理学家。 对，他曾经得过诺贝尔物理奖。 当然不错了，每一个都是杰出的人选。那么妈妈呢，是一个超级妇女，不幸在生产后去世了。而我呢，被送进了孤儿院。你被带到一个像天堂一样的热带岛上，你长大以后帮他们搞科研，而他不必付钱给你，因为你并不需要他。还有吗？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爸爸。 哦，你是说那些献出遗传基因的人对吧？ 你说话为什么这么尖刻？ 你瞧，朱莉安斯，这类的故事我听得多了。每一个孤儿都有一段这样的传奇：生身的母亲死了，她美丽而且富有，突然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被人家给换错了。一天，有人来敲门，她把门打开，张开了双臂，说：“哦，我的心肝儿，我的宝贝儿，我们原先不知道，怎样才能补救呢？”怎样才能补救的朱莉安斯，这是一派胡言。这是我从孤儿院里带来的档案。嗯，啊、哦，念念吧，会流泪的。 亲爱的安德森太太，你要求收养温森特的请求已经被否定了。 否定了，否定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温森特的母亲她并没有死。 嗯， 没死， 没死。 她现在居住在洛杉矶肯丁顿街172号。温森特的档案不再列入收养室里，应作为弃婴予以撤销。 对，朱莉安斯，他抛弃了我。 信是30年前的，当时我们才5岁，我们的母亲生下我们后并没有死。你早知道他的住处，可是你一直没有跟他联系。 你瞧，朱莉安斯，我不知道，也许你的母亲是1952年的完美小姐，而我的母亲是个坏女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但愿她痛苦一辈子。他抛弃了我，我不想找到他。 可是温森特，他们骗我们说妈妈死了，也许他们也骗了妈妈呢。我们必须找到他，让我把地址写下来。 你想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我还得去找钱还债呢。喂 喂，温森特，我们没忘记你，你最好明天把钱准备好，否则 会怎么样啊？ 又是一枪。不过看来这次他们只是想吓唬吓唬文森特。还有一件事情是文森特不知道的，那就是不久前他们偷的那辆豪华车的后备箱里装着一台价值$几百万的发动机。本来这是黑道上的交易，没想到中途却被文森特偷走了。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找到文森特，而这时朱莉亚斯关心的却是如何找到爸爸妈妈。 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住在这儿？ 爷爷，这个人想跟你说话。 您好。啊，你好，对不起打搅您了。也许我的话听上去有点怪，我在寻找那位很久以前住在这儿的人，他叫玛瑞亚安娜贝尼迪特，他是我母亲。 你是玛瑞亚的儿子？ 爷爷，这个人很像你。 哦，你先进屋去看看孩子。 朱莉亚斯拿着当时生他们之前6位父亲和母亲的合影仔细对照了一下，果然有一位和面前这个人很像。 爸爸？哦，不，也许从技术上说是 爸爸。 哦，对， 爸爸。 真没想到 是你。真叫人不可思议，你知道吗？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去喝一杯，我们进屋去说吧。 哦，我太兴奋了。爸爸， 瑞亚安娜贝尼迪特，我有30多年没叫这个名字了。你母亲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我当时差一点就娶了她。 那你为什么没娶她呢？ 我试过，她拒绝了，她担心再生孩子，人家告诉她说你生下来就死了。 谁这么告诉她的？ 特莱文先生，那位主持科研的人，他住在新墨西哥州的科学院。 看来我得去找他。 试试看吧，这人很难缠，明白吗？ 难缠。 这时，文森特正开着偷来的车在马路上奔驰，他无意中按响了车上的录音机。 威伯斯特先生，我希望你已经看到了后备箱里的那件货。 休斯顿的电话是717-555-0342，然后找莫卡内，把货交给他，他会付给你钱的，谢谢。 文森特简直惊呆了，天上居然真的掉馅饼了。回到家，他按着那个号码打了个电话，他打算好好挣上一把，干脆要价20万。 喂，我是莫卡内，你是谁？我是韦伯斯特， 我是从加利福尼亚给你打电话的。 我这有批货，我想你会有兴趣。啊，把货拿来吧，我会让你发财的。先生，在协商之前，我想我们应该谈谈。当然可以，我们当然可以谈谈。你瞧，穆莱卡先生，我想我们应该有个价儿，应该你 想得到这批货的话， 我想你最少得付我20个，这还是公平合理。最少20个，20？我说你 这个疯子，你简直是个疯子！ 哦天哪！ 我这价是不是太高了？ 啊，当然太高。嗯，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少你得付我15， 我最多付你5。 5？你付我5？ 我说伙计，如果你同意这500万美元， 我们这笔买卖就算成交了。 500万？500万，那就定了。公平交易，我随时把货送到。 好的，伙计。 500万。500万，500万，500万，500万，500万，500万。 文森特立刻收拾东西，准备上路去交货，可刚出门就碰到了满头大汗跑回来了的朱莉亚斯。但此时两人的兴奋点完全不在同一件事情上。 我们的一个父亲，我找到那个搞实验的了，住在新墨西哥州，他知道妈妈的家。 太好了， 是谁？ 妈妈没有抛弃你，你明白吗？他没有抛弃我们，他们骗妈妈说我们生下来就死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朱莉亚斯，我正急着要走呢，你还记得山姆这个人吗？ 哎呀，记得。 山姆的那辆车你还记得吗？我要把车送到休斯顿去，我得走了，得去一两天呢。 休斯顿？西墨西哥州正巧在去休斯顿的路上。 去休斯顿要经过很多地方，朱莉亚斯。 我们必须去西墨西哥州见这个人。 没必要去西墨西哥州见这个人。 不要见，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去见这个人。 我去冲个澡，拿下我的包。 去拿你的包吧。 我就来。 别着急，我等着你。 他才不会等朱莉亚斯呢，可刚想开车溜走，外面就来了一辆车挡住了他的去路。 来，给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文森特。 我这生日都过去了。我这蛋糕太美了。 这是模拟为朱莉亚斯烤制的。 哦，这是你烤的。 朱莉亚斯在哪儿？ 哦，他在里边冲澡呢。 我进去给他。 好，太美了。 哪来的那么漂亮的车？ 这是山姆的，山姆还记着吧？ 准备去哪儿？ 我去给你们煮点咖啡啊。 我说你是不是想不辞而别呀？ 快千里八级和珠宝制啊，不然都不给你发工资啊。如果不把厨房打扫干净啊，就不能敲摇滚，咚咚咚吧，咚咚。 模拟， 你好。 对不起，我刚冲完澡。 唱得真好。我给你烤了点饼干。 饼干？ 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我喜欢，我以前没吃过这种饼干。 我跟琳达一起来的，她给温斯呢做了蛋糕，今天是她生日。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对了，你们是孪生。 屋外的文森特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琳达。 哇，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它能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运气？ 当然了。 哦，这太棒了，文森特，我要和你一起去。 哦，不行不行，不能去，真的。 你别阻止我，不，我就要去。那个人会杀死你的，你也许会死掉的。你要是不让我去，我就嚷嚷，我就大声的嚷嚷。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好吧，好吧，好吧，你去。但有一件事你必须要记住，一定要记住，不能把这事儿，把这货的事告诉朱莉亚斯，他是刚从原始社会来的，明白吗？ 我的衣服好吗？ 好看极了，穿上你兄弟的衣服不错。 莫妮， 琳达， 温森特，他请我们一起去新墨西哥州，去德克萨斯。 哦，这主意真是太棒了，温森特，这是真的吗？ 对，开着车兜兜风，找个地方住下来，痛痛快快玩几天啊！这衬衫是我的， 哦，太好了，这衣服是全棉的。 四个人高高兴兴地开着车上路了。一路上，朱莉亚斯和莫妮互生爱意，而文森特和琳达更是形影不离。 哦，朱莉亚斯， 你是不是有过敏症啊？嗯， 没有。 你瞧瞧，你全身这疙瘩都快要爆炸了，你赶快把衬衣穿起来，免得让姑娘看见害怕。真是的，你瞧瞧你这背，肌肉隆起，就像个变形金刚。 文森特，你真滑稽。 一件衬衫，一袋面包，谢谢。 琳达啊，琳达， 哎，你们看怎么样？ 很好， 咱们也来摇滚一下。 这是他的第一件衬衫。哦，亲爱的，亲爱的， 啊， 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有特大号床的房间？ 啊，好的，等你们回来，我们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哦，好， 再见 了。 我不用特大号床，我通常都是睡在地板上。 朱莉亚斯，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好了，来吧。 你瞧，你得答应我。如果教授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认识妈妈，不知道双胞胎，不认识我们的爸爸，或者说孩子已经死了，甚至不承认有过这次实验，你可别难过呀。 我只想弄清事实的真相。 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人员了。 瞧， 就这样，咱们去休斯顿吧。 他胡说八道。 别喊，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人，气死我了。 你别嚷嚷， 别， 你快回来，他们要叫保安人员了。 我要叫他说出真相。 别嚷嚷。 这是我们的母亲，这六个是我们的父亲，而这个人就是你。你说说吧。 好吧，温斯特，你长得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你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是我给你起的名字。自从你们降生以后，我们就把实验室封掉了。进来吧，你们不是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吗？你是先生下来的，当然我们并没有期望生下他。 那东西一定是搅拌精子的。 不，我们不是用来搅拌精子的，是用来做一项前无古人的实验。 哦，原来他打算培育一个，结果妈妈生了俩。妈妈真伟大。 但是细胞并不是平均分裂，那些优秀的遗传基因都给了朱莉亚斯，那么剩下的渣子部分都给了文森特。 这么说我是渣子？ 不，文森特，他说的不对。 不，朱莉亚斯，你听他说下去，他说我是个渣子，我不好，他说的， 他错了。听他说。 这么说我是副产品？ 你未必有这种脑子去思考，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解释。 嗨，混账东西，我们的妈妈在哪儿？ 她住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艺术园地。 你要是骗我们，我还会回来的。 我的生命就像抽水马桶里的水， 温森特，我们要重新开始生活。 那还不是另一堆垃圾吗？ 我们是孪生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听起来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我们长得不同，说话不同，行动不同，穿的也根本就不一样。 不对， 有这么多的不同，怎么能够一样呢？ 因为我们有六个父亲，我们从不同的人身上接受不同的遗传。 是啊， 别忘了，我在美丽的小岛上长大，我得到爱，受到保护和教育。可是你，温森特，没有人爱你，没有人教你、信任你和鼓励你，你唯一信得过的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乔·文森特，我身上没有的你有，你身上没有的我有，而我们的妈妈的身上又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不会再孤单，我们会成为一家人。 一家人？ 对。 那么说也有圣诞树，也有感恩节的晚餐。 在这样的一个家里，我们永远是受欢迎的。 永远吗？ 直到我们离开人世。 哦， 我瞧，你觉得有必要吗？ 怎么能没必要？完全有必要。我不愿让妈妈看见你穿这样的衣服，我要给你选一件新的衣服。 可我找不到合适的。 我来帮你选啊。 我能为你们服务吗？ 你看我需要吗？关键是他，给他找一件合适的衣服吧。 兄弟俩打扮一新，虽然身材长相不一样，但他们穿着同样的西装、同样的衬衣、同样的皮鞋，看起来可爱极了。 好多了，不过走路姿势得改一改。走路别像一个科学家一样，要有法国风味，法国风格你懂吗？ 我在书本上见过。 对，那好啊，走起路来要有音乐的节奏，节拍要轻松，而不是像军队那样在操场上走正步，要走起来像一个歌手一样，左右的摇摆着，摇起来多有节奏感。对对，叭砰，对，这就好多了。哦，对，还得戴副墨镜。 哦，戴上同样的墨镜。 今晚是一个快乐的夜晚啊，哥哥幸运就要降临了。 哥哥，你挽着他的手臂，挽着他的腰，哦，今晚是你的夜晚啊。 你搞得我很紧张，你得帮帮我 啊。 我没有约会的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说，你没跳过舞吗？这个事儿很简单，你和他跳上一段舞，再和他唱上一首歌。哎呦， 跳舞？ 对，你从来没有跳过舞，对吗？ 没有。 啊，这个事情很简单。你瞧，第一呢，你首先忘掉 disco， 行吗？ 忘掉 disco。 对，不要理会 disco。 每当我追求一个姑娘的时候，我就和她跳上一起 words。 是特劳斯的音乐。 对，要旋转她的身体一起。 知道吗？古埃及时代就已经有啤酒了。 哦，是吗？ 是西亚的叙利亚人首先发明的啤酒，非洲的埃及人先将它发酵了，知道吗？ 你对啤酒知道了几多？你什么都知道。 这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今晚以前我还从来没喝过啤酒，只有理论没有实践，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浮现在即就得改变它。你说呢，莫妮？ 莫妮， 什么？ 我的脸像不像猴屁股？ 哦，实在是对不起，我的后牙有点酸疼。 对不起，我也要去看一下我的后牙。 我是朱莉安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的生活就会过得越来越好。 我也是，我真高兴温森特，我有时候真想抱抱你，抱你抱你抱你 今晚是你的夜晚。 嗨，你在干什么呢？ 妈妈这么多年没见着我了，我得给她来个好印象。 你妈妈会爱你的，你看上去很好，真的。 我知道，亲爱的。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不是。 她没有理由不喜欢你。 我知道。妈妈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 如果她不喜欢你，她就是个假妈妈。我只知道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 你说的对。说的对，我干嘛要担心？我担心什么？ 我不用，你一点也不用担心。 第二天，四个人来到了教授说的那个艺术园地。 哦，这地方可真大呀，真美，一定非常值钱，你知道吗？也许这样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的。哦，太好了！ 不要老想到钱，文森特。 有这么个住所该多好啊！我是说，妈妈有了这个住所，生活一定就不用愁了。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有、 对不起，我们来找玛瑞安娜·贝尼迪特。 对不起，这不可能。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是说，他要见到我们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要见他，先向贝尼迪特基金会申请，然后再研究可行性。对不起，再见。 基金会， 几百万呢、妈妈一定非常的有钱呢、我们得想办法进去。怎么才能进去呢？ 我们得溜进去。 四个人翻墙而入，他们发现里面的世界简直就是天堂，美丽的花草，别致的房屋，还有神色安详的艺术家们。 这得看人们用什么方法进来的。 你们一直这么假装幽默吗？ 我们是来找玛瑞安娜·贝尼迪特，她在这儿吗？ 对，他在这儿。 在这儿。 如果你们再溜进来，我就叫警察了。 不，你不用这样。这种事不是每天都有，这种情况也不是每天都能发生的。她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是她的儿子， 双胞胎儿子。 你们是喜剧演员？ 当然，这件事是有点突然。 这是艺术园地，有好多画家。听着。那时候玛丽亚安娜·贝尼迪特没想到人家会买他的画，而且没想到那画能值那么多钱，他用那钱买了这块园地。 我请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用过去时态？ 因为他已经过世一段时间了。 过世了？ 可你刚才还说他在这儿呢。 我是指他灵魂，他的灵魂永远在这儿。 兄弟俩沮丧地离开，他们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他们更不会想到其实这个女人就是他们的妈妈。 地产商要买这块地方，把它改做高尔夫球场。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些人太无耻，不择手段。你知道吗？那两个人自称是我的双胞胎儿子，你相信吗？ 什么？ 搅得我很不安。 玛瑞亚，我真为你难过。 没关系，这不算什么，已经过去了。我有过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他买下了这幢房子和大片土地，来培养年轻的艺术家们。 琳达，你看我像个艺术家吗？ 文森特，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你不是为了我的妈妈，是为了钱。 这话不对，你自己清楚。 放屁！ 别这样，文森特，这又不是他的错。 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我一生都在寻找机会，这会儿可倒好，我找了一个死去的妈妈。 我只希望有一个家。 家哪儿来的家呀？这儿什么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听别人的。 文森特， 我这辈子老听别人的，这回我自己得好好想想了。好了， 文森特，你别走。 你们在这儿吧。 文森特， 我走了。 你就这样把我们扔在半道上吗？你要去哪儿？文森特， 他准是去了休斯顿，去见那些危险的家伙了。朱莉亚斯，有件事情你不知道，我答应他不说的。温森特要去送一件货，价值几百万，他也许会被人害死的。 温森特拿到钱的时候，果然遇到了麻烦。黑道上的人追踪而至，他拿着枪逼文森特交出那五百万。 嗨，贝尼迪特，我只要你的钱箱，贝尼迪特，把箱子给我，我就放过你。 幸好朱利亚斯及时赶到，兄弟俩配合默契，打败了敌人。 我们是好兄弟，对吗？ 是一家子。 对，一家子。 谢谢文森特。 一个富有的家。 一个好家庭。 什么什么？ 我们得把钱还给 干嘛要把钱还给别人？还要这样？ 对，要还给。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玛瑞亚，你看今天报纸了吗？有什么消息？ 第二天报上就刊登了双胞胎兄弟的义举。 对的，你说的对，这里是贝尼迪特公司。是的，我们愿意为您效劳。对，你说的对，这里是咨询公司的性质。 我们只为聪明人服务。 只为聪明人服务。好的，明天下午三点再见。 六十 三。晚安，贝尼迪特先生。 晚安。 最后的一张支票已经签完了，得了$50,000奖金，算算还剩下多少？ 付掉欠债以后，我们还剩下$12,000。 $12,000，真可怕，真可怕。 你是不是还掉钱箱觉得不痛快？ 哦，500万，$500万，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500,500,000呐。 温森特，我为你骄傲。 是啊，我也为我自己骄傲。 温森特，做一个好人很有意思吧？ 是啊，做一个好人是挺有意思。你到我身边来的时候也是个好人，不过你也偷了一辆汽车。 哦，那车是我暂时借来的，我还车的时候向他做了解释。那个人是个牛仔。 对不起，我天哪，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原谅我，我不明真相，没有相信你们的话，我怎么也难以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这么多年来，他们骗了你们，也骗了我。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母子团聚，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好，接下来的事情，我想听众朋友您也许猜到了，两兄弟去了两姐妹。 好极了，拿着票。谢谢，这太好了。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们俩长得真像。 困死我了。 那么再下来的事情，您可能就没有想到，两姐妹又各自生了一对双胞胎。 来，宝宝，宝宝，宝 宝。好，听众朋友，刚才在我们的新电影剪辑栏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电影《双胞胎》。